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 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回我们讲到公元690年9月9日，武则天登基称帝。称帝之后，她把自己的家族与周王朝扯上了关系，这下血统问题搞清楚了。武则天解决完祖先的问题，再来解决儿子的问题。在武则天开创周王朝之后，原来的皇帝李旦改姓武，李旦不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武旦，武旦也不再是皇帝，而是皇嗣，理论上他是武则天的法定接班人。武旦的儿子也跟着老爹改姓，原来的皇太子李承器现在改名叫武承器，同时辈分也降了，以前他是皇太子，现在他是皇太孙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不得不佩服武则天的勇气，在他登基称帝时早已不再年轻，而是整整66岁了，按照孔子的标准该是耳顺的年纪了。而武则天一个66岁的老太太，居然在别人认为风烛残年的时候，开天辟地地开创了自己的王朝。由此，我们得把以前的时间概念推倒重来，不要再纠缠于三十而立，强调三十而立的人没有真正读懂《论语》。孔子说，三十而立的语境是在总结自己的一生，也就是说，三十而立只是孔子的个体经验，并不适合所有的人。从武则天身上可以看出，人这一辈子要想做点大事儿，到什么时候都不晚。4天之后，武则天梦寐以求的七座祭庙终于成为现实，再也不用武氏祠堂代替了。从现在起，武则天可以堂堂正正地拥有七座祭庙。 与一般皇帝的七座祭庙不同，武则天的七座祭庙时空跨度非常大，一般皇帝的七座祭庙都是从自己往上数七代，这就是七座祭庙。武则天不是，他从自己往上数五代，然后一下子推进到周朝。他追认的第一座祭庙的主人是姬昌，周王朝第一任王姬发的父亲。第二座祭庙的主人是周王朝第十三任王姬宜臼的幼子姬武，这样便凑起了七座祭庙。这样的七座祭庙是否合理呢？天知道，反正武则天认为合理就是合理，服不服？不服不行。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成语说的是豆腐发明家淮南王刘安。看了这个成语，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刘安的结局真的是得道升天呢，其实不然。刘安因疑似谋反被勒令自杀，下场非常惨，并没有成语中说的那么好。中国的成语之中很多以讹传讹，有心的人需要擦亮眼睛。回过头来接着说武则天的登基。吴老太太登基之后，确实有很多人跟着风生水起，最典型的就是以武承嗣、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姓子弟。武承嗣、武三思、武攸宁这三位因为血缘相对较近，一律晋封亲王。武宜宗、武攸宜这批人则出自武则天伯父武士让一脉，血缘相对远一些，被封为郡王。相比于西汉时吕后封吕产、吕禄，武承嗣和武三思这些人更加理直气壮。当今皇帝姓武，自然是武姓当家。虽然皇帝只是一个老太太，但毕竟是皇帝，武姓皇帝。与武承嗣一道鸡犬升天的还有另外一批人，他们是在武则天登基过程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人。他们原本各自有着各自的姓，现在也通通姓武了。这个名单很长，侍中史物资、代理中书令宗秦客、门下侍郎傅游义、右仆射岑长倩、右御前卫大将军张前绪、左金吾大将军丘神济、四御史来子勋。现在你们以前的姓儿都作废了，以后都姓武了。这些人中最神奇的要数门下侍郎傅游义，他的升官速度火箭都追不上。相声表演大师刘宝瑞先生有段经典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，说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地主子弟歪打正着的连升了三级，跟人家傅游义相比，这地主子弟差远了。傅游义一年之内仅靠着给武则天上劝进书就不断升官，一年之内换了四套官服，从正九品一直升到了从三品，相当于现在的正股级升任副部级。唐朝时官员的服装有明确的规定，八到九品官服为蓝色，六到七品官服为绿色，四到五品官服为红色，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色。多少人熬到头发白了，还没有把这四身官服穿齐，而那个傅游义在一年之内四身衣服都齐了，恩宠至此，夫复何求。 然而中国有句古话，飞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以上七位改姓的新宠全都摔死了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1690年，武则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，然而她内心的纠结也随之而来。这个纠结也是武则天独特的烦恼。翻遍中国的史书，武则天找不到现成的答案。什么纠结呢？百年之后，皇位传给谁呀？在武则天之前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真正的女皇。西汉的吕后只是垂帘听政，不存在传位的烦恼。而现在武则天登基了，她的苦恼也来了。如果男性当皇帝，那就一个选择，传给儿子，没有儿子传给兄弟，没有兄弟传给宗室，总之能够解决。然而武则天这位女性当皇帝之后，麻烦就来了。她在百年之后，皇位传给谁？传给儿子？皇位本来就是从儿子手里抢过来的，传给儿子不就意味着自己这些年白折腾了吗？那传给侄子？可是自己的身份是姑姑，百年之后，侄子会在宗庙里供奉自己这位姑姑吗？即使侄子供奉，侄子的后人还会继续供奉吗？传子还是传侄，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，也让武则天的内心始终纠结着。这一纠结就是十几年。在武则天纠结的同时，武承嗣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了。姑姑武则天登基之后，武承嗣的心一直扑通扑通直跳。如果姑姑一直是皇后，武承嗣也不会有太多的想法，顶多作为外戚享受荣华富贵。但现在不同了，姑姑是皇帝呀，自己这个娘家侄子不正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吗？不行，得先把那个李旦扳倒了，这个姓李的处在那儿太碍眼了。在武承嗣的授意下，有一个叫王庆之的人组织了请愿团。请愿团目的非常简单，废除李旦的皇嗣地位，改立武承嗣。对于王庆之的请愿，武则天很有耐心，她心中正充满纠结，她想听一听来自民间的呼声。武则天问道，现在的皇嗣是我的儿子，为什么要废除？王庆之有理有据地回应道，神灵不接受非同类的祭祀，人也不祭祀不是自己家族的祖先，现在是谁的天下，怎么还能让他当皇嗣呢？武则天一听不无道理，便点点头，对王庆之一挥手，好啦，你可以走了。王庆之却如同没听见一样，趴在地上不起来，一边磕头一边声泪俱下，始终坚持着自己更换皇嗣的要求。武则天没有办法，对于这样的人还需要保护他的积极性，便好言相劝，并发给王庆之一张皇宫特别通行证，只要有这张通行证， 王庆之进出皇宫可以畅通无阻，随时都可以找武则天来沟通沟通。颁发这张通行证，武则天只是跟他客气一下，没想到王庆之跟武则天还真不客气。随之，王庆之先后数次进入皇宫，话题是一成不变的，更换皇嗣，拥立武承嗣。老听这句话，武则天烦了，他的耐性本来就很有限，武则天便叫来中书侍郎李兆德，轻声吩咐了一下，快把这个人拉出去打一顿。武兆德原本就对王庆之有气，一个平民百姓不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往皇家的事情掺和什么呀？你这不是自找打吗？王兆德气呼呼的将王庆之拉到了宫门外，那里有朝中的文武百官，还有李兆德的手下。李兆德指着王庆之对文武百官说道，看看，就是这个王八蛋想罢黜我们的皇嗣，拥立武承嗣当皇嗣。这句话就是动手的号令，李兆德的手下开始动手了，部分官员也参与了进来。渐渐的，王庆之的眼睛流血了，鼻子流血了，耳朵也流血了，这时乱棍又上来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世界清静了，王庆之再也使用不了他的特别通行证了，他的请愿团也随之土崩瓦解。处理完王庆之后，李兆德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奏书，陛下的江山来自先帝，百年之后自然该传给先帝的儿子，如果传给侄子，臣没听说皇家祭庙里有祭祀姑姑的先例。武则天看罢奏书，他的心更加纠结，他知道这是个死结，很难解开。算了，那就留待时间去解开吧。令李兆德没有想到的是，尽管他用一颗忠心化解了一场异处风波，但同时也给自己埋下了一生的祸根。 他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在武则天纠结于传子传侄时，他手下的新宠也在接二连三的摔倒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从未停息。首先摔倒的是代理中书令宗秦客，他摔得太快了，时间跨度仅仅三个月。公元690年12月21日，武则天以贪赃枉法之名将宗秦客剥夺官职，贬作遵化，即今天的广西灵山县县尉，品级从九品及副古籍。要知道被贬之前，宗秦客是 从三品副部级呀。被贬之后，宗勤客的人生便定格在遵化，不久就在那里病死了。一个月之后，左金吾大将军丘神济因罪被诛杀，至于什么罪史无明载。想想也是，丘神济注定难逃一死，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你忘了他曾经奉命逼死过李贤。丘神济被诛杀以后，紧接着就轮到了侍中史物资。原本史物资跟来俊臣一道审理了一起疑似谋反案件，案件审理过程当中，来俊臣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奏书，史物资有意包庇。武则天一看奏书，马上批示，那就连史物资一块审了吧。见识过来俊臣手法的史物资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末日，毫不迟疑自己了断，他成为第三位摔死的新宠。半年后，第四个倒霉蛋出现了，这回是右翼前卫大将军张前绪，他摔得更惨了。张前绪同样被诬告谋反，他不甘心，便托人向侍御史徐有功申诉。徐有功这个人公正严明，他的爷爷也是一位名人，隋唐名士徐文远。徐文远有两位门生，一位是瓦岗寨李密，另一位是卷毛将军王世充。当张前绪申诉的信件交到了徐有功的手上时，徐有功准备仔细查证一番，争取还张前绪一个公道。然而没有想到，负责审案的来俊臣并没有给他查证的时间。就在张前绪申诉的当晚，来俊臣命人将张前绪乱刀砍死，然后抬起张前绪已经没有知觉的手，重重地在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诉状上摁上了手印。第四个倒霉蛋就这样摔死了。又过了一个月，第五个倒霉蛋诞生了。第五个倒霉蛋是原本红得发紫的门下侍郎傅由义，他死于自己的一场梦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傅由义做了一个什么梦呢？武则天的酷吏团队又是怎样的结局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水潺潺，破石